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最近流行的一些部署发布方法以及测试右移。最近几年我见到了很多跟颜色相关的部署发布方法，比如说蓝绿部署、红黑部署、灰度发布等等。今天我会首先与你分享它们的基本定义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然后与你一起深入看一下高效应用这些方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具体的实践。我们首先来看看蓝绿部署，它是采用两个分开的集群对软件版本进行升级的一种方式。它的部署模型中包括一个蓝色集群 A 和一个绿色集群 B， 在没有新版本上线的情况下，两个集群上运行的版本是一致的，同时对外提供服务。系统升级时，蓝绿部署的流程是，首先从负载均衡器列表中删除集群 A，让集群 B 单独提供服务，然后在集群 A 上部署新版本。接下来集群 A 升级完毕后，把负载均衡列表全部指向 A 并删除集群 B， 由 A 单独提供服务。在集群 B 上部署完成新版本后，再把它添加回负载均衡列表中，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两个集群上所有机器的版本升级。以蓝绿部署类似，红黑部署也是通过两个集群完成软件版本的升级。当前提供服务的所有机器都运行在红色集群 A 中。当需要发布新版本的时候，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先在云上申请一个黑色集群 B， 在 B 上部署新版本的服务。等到 B 升级完成后，我们一次性的把负载均衡全部指向 B， 把 A 集群从负载均衡列表中删除，并释放集群 A 中所有机器。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版本的升级。可以看到，以蓝绿部署相比，红黑部署只不过是充分利用了云计算的弹性伸缩优势，从而获得了两个收益，一是简化了流程，二是避免了在升级过程中由于只有一半的服务器提供服务而可能导致的系统过载问题。至于这两种部署方式名字中的蓝绿红黑，只是为了方便讨论给不同的集群取的名字而已，通过不同颜色表明它们会在系统升级时运行不同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灰度发布，它也被叫做金丝雀发布。以蓝绿部署、红黑部署不同的是，灰度发布属于增量发布方式，也就是说服务升级的过程中，新旧版本会同时为用户提供服务。灰度发布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在集群的一小部分机器上部署新版本，给一部分用户使用，以测试新版本的功能和性能，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再对整个集群进行升级。简单的说，灰度发布就是把部署好的服务分批次逐步暴露给越来越多的用户，直到最终完全上线。之所以叫做灰度发布，是因为它介于黑与白之间，并不是版本之间的直接切换，而是一个平滑过渡的过程。之所以又被叫做金丝雀发布，是因为金丝雀对瓦斯极其敏感，17世纪时英国矿井工人会携带金丝雀下井，以便及时发现危险。这就与灰色发布过程中先发布给一部分用户来测试相似，因而得名。好了，以上就是几种有颜色的部署发布方式了。如果你还有哪些地方理解的不够透彻，可以去网络上搜索相关文章，或者直接给我留言吧。接下来我将继续按照黄金圈法则来帮助你深入了解这些部署发布方式的 why、how 和 what。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部署发布方式的 why， 也就是他们的目标。究其根本，这些部署发布方法是为了解决频繁发布的生产模式带来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减少发布过程中新旧版本切换造成的服务停止时间。蓝绿部署和红黑部署都能实现无宕机时间部署 Zero Downtime Deployment。 第二是控制新版本发布因为质量问题带来的风险，灰度发布就是一个例子。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蓝绿红黑部署和灰度发布的 how， 是把服务上线过程拆分为部署、发布和发布后三个阶段，并充分利用这三个阶段的特点来提高服务上线的效率、质量和安全性。这三个阶段的详细定义和特点分别是，部署 Deploy 指的是我们把一个代码包拷贝到服务器上运行，但是并不把它暴露给用户， 也就是并不给用户提供服务。这个阶段比较耗时，但因为还没有面对客户，所以风险很小。发布 release 是把部署好的服务暴露给用户的过程，也就是开始真正上线服务用户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负载均衡的切换很快实现，但是风险很大，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就会比较大。发布后 post release 指的是服务完全上线以后的阶段，因为产品已经完全上线了，我们的主要工作不再是预防，而是变成了监控和降低损失。以红黑部署为例，从开始在新生成的集群 B 上部署新的版本，到线上的流量通过负载均衡指向 B 之前是属于部署阶段，而负载均衡从 A 指向 B 的过程就是发布阶段，等到负载均衡完全指向 B 之后，就进入了发布后阶段。部署、发布、上线这些名词其实区别并不太明显，我们平时在讨论服务部署上线时也经常会混用。在这里我之所以要和你明确区分这几个阶段，是因为我们可以针对每个阶段的特点来实现两个目标：提高上线产品的效率，也就是减少发布过程中新旧服务切换造成的服务停止时间；提高产品上线的安全性，也就是控制新版本引入的质量问题。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蓝绿红黑部署和灰度发布的 what， 也就是具体实践。关于提高上线产品的效率，实践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负载均衡切换线上流量，二是使用功能开关切换线上流量，这两种方法都比较简单。而提高上线产品的安全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但又很重要，因为在敏捷、持续交付等开发模式愈发流行的今天，产品的研发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必须在上线过程中，在生产环境上进行更多的测试，以保证产品质量。讲到这里，你可能一下就想到了，这正是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测试右移要做的工作。接下来，我就与你分别介绍如何在部署、发布和发布后这三个阶段提高上线产品的安全性，他们同时也正是测试右移的实践。我们先看看部署阶段的实践。在部署阶段，因为服务还没有真正面对用户，所以比较安全。在这一步，我们可以尽量运行比较多的检验，但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运行检验的时候不能产生副作用，也就是不能影响正在给用户提供服务的系统。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运行集成测试、流量镜像 shadowing， 也叫做 dark traffic testing or mirroring， 压测和配置方面的测试这四种检验。第一种检验是集成测试，它指的是对模块之间的接口以及模块组成的子系统进行的测试，介于单元测试和系统测试之间。传统的集成测试是在测试环境或者类生产环境上进行的，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测试运行的环境和生产环境差别比较大，不容易发现生产环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个最典型的原因是，在这些非生产环境上，只有测试用力在运行，并没有在处理任何真实的用户请求，所以在生产环境上运行集成测试才可能发现在非生产环境上难以发现的一些问题。在具体进行集成测试的时候，如果所做的操作没有产生数据，也就是不会产生副作用，会比较安全。如果产生了数据，我们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对测试产生的数据添加一个测试的标签，同时代码的逻辑对有测试标签的数据都进行特殊处理，比如说完全忽略。第二种方法是对测试用力产生的请求就直接不写数据，具体实现方法是在业务里直接添加这个特殊处理的逻辑。如果你使用的是服务网格 Service Mesh， 则可以使用服务的代理，比如 Sidecar Proxy 来进行处理。第二种检验是流量镜像，它指的是对线上的流量全部或者一部分进行复制，并把复制的流量定向到还没有面向用户的服务实例上，从而达到使用线上流量进行测试的效果。关于引流的实现，通常是使用代理，比如 Envoy Proxy 和 Estio 的配合使用。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引流的实现方式，可以参考使用 Envoy 做镜像引流这篇文章。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引流进行测试时， 不能给生产环境带来副作用。具体办法与集成测试的处理方法类似，我们也可以给引流产生的数据打标签，在流量复制的时候对复制的请求统一添加一个特殊字段，比如 shadow， 从而让接收到请求的服务可以对其进行特殊处理。使用流量镜像除了普通的检测之外，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实践，就是对测试流量与实时服务流量的运行结果进行对比，来检查新服务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 Twitter 在2015年就开源了一款这样的代理工具 Diffy， 它可以在镜像流量的同时调用线上服务和新服务，并对结果进行对比。第三种检测是压测。压测也是在部署阶段比较有价值的一种测试方法，比如我们可以把新服务部署到一个比较小的集群上，然后把线上环境的流量全部复制并指向这个新集群，以相对客观的了解最新服务的抗压能力。第四种检验是配置方面的测试。系统配置方面的变更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给业务带来重大损失。部署阶段因为不直接面向用户，所以是测试配置变更的好时机。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部分内容的细节，可以参考 Facebook 关于可靠性的见解这篇文章。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对应的文章。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发布阶段的实践。在发布阶段，我们可以使用金丝雀发布和监控两种方法来及早发现错误并减少错误带来的损失。第一个方法是金丝雀发布。金丝雀发布是发布阶段最基本最常见的实践，这里我有两个小贴士。一是让金丝雀服务先面向内部用户，也就是 dark fooding， 来降低出现问题时造成的损失。二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部署工具和平台，比如 Spinnaker 已经对金丝雀发布有了比较好的支持，你可以考虑直接使用，降低引入成本。第二个方法是监控。监控是安全发布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发布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监测用户请求失败率、用户请求处理时长和异常出现数量这几个信息，以保证快速发现问题并及时回滚。最后我们来看看发布后的实践。产品成功发布之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控和补救。具体实践有三个，监控、AB 测试和混沌工程 Chaos Engineering。 第一个实践是监控。服务上线后，我们需要提供有效的监控来了解服务的质量。关于监控的内容，我推荐参考可观察性 Observability 的三大支柱，即日志、度量和分布式追踪。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部分内容，推荐你看一下这篇文章。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对应的文章。第二个实践是 AB 测试。系统上线之后发现问题，有一个快速的补救办法是继续使用旧的服务代码。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 AB 测试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添加风险比较大的新功能时，使用 AB 测试让新旧功能并存，通过配置或者功能开关决定使用哪一个版本服务用户。如果发现新功能实现有重大的问题，可以马上更改配置，而不需要重新部署服务，就能重新启用旧版本。第三个实践是混沌工程。混沌工程指的是主动的在生产环境中引入错误，来测试系统的可靠性的工程方法。最早为人熟知的混沌工程是网飞 Netflix 公司的 Chaos Monkey。 这种方法可以引入的错误包括杀死系统中的节点，比如关闭服务器、引入网络阻塞的情况、切断某些网络连接。不过一般是在公司达到了比较好的稳定性之后，对稳定性有了更上一层楼的需求时，或者是对稳定性要求特别高的公司，混沌工程的价值才比较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了，我们一起小结一下吧。我首先与你介绍了一些常用的部署发布方式，包括蓝绿部署、红黑部署和灰度发布。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频繁发布的生产模式而带来的挑战，而解决这些挑战的最基本原则是把服务上线的过程拆分为部署、发布和发布后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优化。在部署阶段，我们要充分利用服务还没有暴露给用户的特点，尽量进行集成测试、压测、配置测试等检测。在发布阶段， 我们主要是采用灰度发布的方式，并配合使用监控，在出现问题时马上进行回滚。而在发布后阶段，则有监控、AP 测试以及混沌工程等实践。在我看来，快速发布模式并没有给测试留下足够的时间。我们的确需要在部署上线的过程中，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多下功夫。Spinnaker 这种原生支持灰度发布的工具的出现和流行，也正表明了这一趋势。在这种生产环境上进行测试的方式，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风险控制。另外，这种模式给测试团队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传统测试方法会越来越不流行，测试团队需要尽快转型来适应这种新的开发模式。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你觉得金丝雀发布可以用在移动端应用或者是桌面应用上吗？如果可以的话，大概要怎么实现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